你哪里去了呢，我的苏菲？去年今日，你还在台上唱，打走日本出口气。今年今日呀，你的坟头已是绿草萋靡。孩子呀，你是我在贫穷的日子里快乐了7年，我感谢你。但你给我的悲痛是绵绵无绝期呀，我又该向你说些什么呢？一年了，春草黄了，秋风起，雪花落了，燕子又飞去，我却没有勇气走向你的墓地。我怕你听见我悲哀的哭声，使你的小灵魂得不到安息。一年了，任黎明与白昼悄然消失，任黄昏去后又来到夜里，为你写下我忧伤的情绪，那撕裂人心的哀痛啊，一想到你，泪湿透了我的纸，泪湿透了我的笔，泪湿透了我的记忆，泪湿透了我凄苦的日子。孩子啊，我曾一度翻着箱架，你的遗物还都好好的放起。蓝色的书包，红色的裙子，一沓香烟里的画片，还有孩子，你所珍藏的一块小绿玻璃，我低唤着苏菲，苏菲，我就伏在箱子上放声大哭了。醒来夜已三更，月在天西，寒风阵阵传来，孤苦的老惊人，遥远的叹息。我误了你呀，孩子，你不过是患的疟疾，恐被医生挖去我最后的一文钱币。我是个无用的人啊，当卖了我最值钱的衣物，不过是为你买一口白色的棺木，把你深深地埋葬在黄土里。可诅咒的信仰啊， 是我不曾为你烧花纸钱设过计。唉，你七年的人间岁月一直是穷苦与褴褛，死后你还是两手空空的。告诉我孩子，在那个世界里，你是否还是把手指头放在口里，呆望着别人的孩子吃着花生米，望着别人的花衣服，你忧郁地低下头去？知道你的灵魂漂泊无依，漫漫的长夜呀，你都在哪里？回来吧，苏菲，我的孩子，我每夜都在梦中等。纵山路崎岖，你不堪跋涉，但我的胸怀终会温暖你那冰冷的小身躯。当深山的野鸟一声哀啼，惊醒了我悲哀的记忆，夜来的风雨正飒飒，凄凄。我悄然地披衣而起，提起那惨绿的灯笼，走向风雨，向暗夜，向山峰，向那墨黑的层云下呼唤着你的乳名，小鱼，小鱼。来呀，孩子，这里是你的家呀。你向着绿色的灯光走吧，不要怕，你的亲人正守候在风雨里。但蜡泪成灰，灯儿灭了，我的喉咙也再发不出声息。我听见寒霜落地，我听见蚯蚓翻地，孩子，你却没有回答哟。飘飘的天风吹过了山峦，可乐山巅一颗星儿闪闪。孩子，那是不是你悲哀的泪眼？唉，可乐山的清风高如云际，可乐山的幽谷埋葬着我的亡女。你随着我七载流离，你随着我跨越了千山万水，我却不曾有一日饱食暖衣。记得那古城之东吧，寒冷的风雪交加之夜，一床薄被，我们三口之家吃完了白薯，我们抱头痛哭的事吧。 穷我们不怕，因为你的美丽像一朵花，点缀着我们苦难的家。可是如今叶落花飞，我还有什么呀？因为你爱写也爱画，在生恋你的时候，你痴心的妈妈呀，在你右手放了一支铅笔，在你左手放下一卷白纸。一年了呀，我没接到你一封信来自天涯，我没看见你有一个字写给妈妈。我写给你什么呢？哎，一年来我像过了十载，写作的生活呀，使我快要变成一个乞丐。我的脊背也有些佝偻了，我的头发已经有几近斑白。这个世界里，依旧是富贵的更为富贵，贫穷的更为贫穷。我最后的一点青春与温情，又为你带进了黄土堆中。流泪一句一呜咽，放下了笔哭啊，哭够了再拿起笔来。姗姗而来的是别人的春天，鸟啼花发是别人的今年。对东风，我洒尽了哭女的泪，向着云天，我烧化了哭你的诗篇。你静静地安息吧，夜更深，路更寒，狂野将卷来狂飙，雷雨闪电将摇撼着千万重山。我已无所纪念，孩子，假如你听见有声音，扣着你的木穴，假如你听见有声音，扣着你的木穴。那就是我最后的泪， 逼入了黄泉。